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解牌器，我是豆豆。然后今天我和思瑶今天又是一期异地录制的节目，由于疫情。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可能都不大行， 都无法见面，就见面的时间遥遥无期。最近是德国又 lockdown， 然后英国又出现了新的这个变异。你要跟我们 update 一些欧洲的情况吗？ 他们决定是12月16号开始实行 lockdown， 然后消息出来是礼拜天嘛，因为12月16号 you know， 所以他礼拜三我记得很清楚。然后礼拜天的时候我们都在等新闻，看他们是怎么说。然后他们就说从12月16号开始要 lockdown。好像是就规定嘛，你大概两个家庭不能超过5个人聚会，如果圣诞节你要聚的话，然后最好都要待在家里，然后也不能放烟花爆竹。你已经买了没办法你就放啊，但你就不能新买。 可是问题是 lockdown 期间你们也是要上班对不对？ 对，因为这是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就那个执行比较严的上班的规则，就是每个办公室就只能有一个人来公司上班，其他人就要在家办公。 所以你们有机会就是 work from home？ 对，有。 OK， 然后因为我是还比较新嘛，然后我领导就为了要带我，他就跟我找了一间非常大的办公室，然后跟我两个人坐在里面，就既能保持这个距离符合规定，然后又可以就是很好的带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就年底照理来说应该是你非常有假期的状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录音，那就是因为你还是要就哪怕欧洲 lockdown 你还是要去上班。 对的对的。 OK， 那今天是我们应该是录的2020年的最后一期，虽然我们前几期就是废话也挺多的，然后但这一次我们聊的话题还是挺水的，就是还是比较个人经验主义的一期。 对， 对，也不能算经验吧，就是个人发生过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其实，但是就是可能还蛮好玩的， 就是自身遇到的奇葩事 也可以这样说。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剁手的经验分享。那主要呢在国内我通常就是用淘宝啦，然后就大家都会用的平台我也都会用，但是我觉得由于中国的物流真的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我并没有在运输过程中非常的就是感到受挫。但是由于思瑶在德国，所以他的故事比较多，而且他喜欢的东西 也比较小众。 所以今天就主要是由思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我也是作为一个旁观小白的心情来听这一些故事。 今天的捧哏是豆豆。那从哪里开始讲？ 那就是从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比较喜欢日本的东西，具体说一下，就是一开始是喜欢那种日本的手工纸，它有些手工纸上面是有很漂亮的图案嘛，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其实那个图案是和服上有的图案，我就在想我收集了那么多手工纸，那为什么不去直接搞件衣服呢？那时候那个动漫看的也比较多，日剧看的也比较多，所以就想哎呀我也想穿和服这样，然后就开始一开始是在淘宝上买和服，后来觉得好贵哦，我要去那个一级市场买，我就跑到了日本 一级市场。好的。 就相对淘宝来说，如果淘宝是 相对 director 一点的市场， 然后我就去要准备去那个日本网站上面买，然后我就觉得既然我觉得我比较贪婪吧，我每一个花纹我都很想要，很想摸，很想看，那这样你不可能就买一屋子回来放着啊，那妈妈会杀了我吧。 所以就是和服上面的花纹那个 pattern 叫做饼是不是？ 饼， 就你之前有跟我科普过。 对， 它里面会有很多，一般就是那种很古典的很吉祥意义的，比如说什么松树啊、乌龟啊，或者那种小人，就是有故事情节的，什么什么公主啊，然后有一个什么娇子啊之类的这种，或者现在现代一点的也会有什么迪士尼啦，风车啊， 居然， 我都看到过。 迪士尼不会告他们吗？ 就或者说迪士尼风格的话，他有很多，他真的有很多不同样子的。 Elsa 在和服上。卖的超好，可能 还有什么这种建筑，就日本那种传统建筑，什么桥啊、房子啊、神社啊， 他们不会觉得就有一些神社不吉利吗？放在衣服上 作为风景还好吧。 OK， 然后就有的时候就有刺绣，各种不同的刺绣工艺啊，就也有这种潮汕绣法在和服上面，然后或者是那种画上去的非常精美的笔触啊，然后各种不同的 染色方法。 OK， 所以你通过什么方式在日本的一级市场购买的？ 我真就相对淘宝是一级市场，如果在日本算的话不知道 N 级市场了吧。 那是通过 就是拍卖，有一个网站叫雅虎日拍，很多人都会用这个网站。 OK， 我其实不算会讲日语的人，然后我也没有日本的账号，就当中如果你要直接去自己操作的话，我觉得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嘛。然后那个时候现在可能也有吧，反正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日本代拍代购，日本代购代拍，就淘宝上这种服务，它 收取你一定的手续费嘛，然后它就可以帮你买东西。我的代购就说不帮你拍玻璃器皿这种，因为比较容易碎嘛，他怕你那个都别 找他麻烦。 对，就是客诉。 对，然后衣服还是会帮你买的。 这个就跟我找那个日本代购帮我买花火大会的门票是一样的。 就 是 有点 就类似， 对，类似。 术业有专攻。 对。 OK， 那么如果说买完之后，他是帮你负责运输到国内吗？ 他要负责就是到我手上之前的事情，除了说你被国内的海关扣住，就除了这一件事情，到你手上之前所有事情都是他负责的。就是他先要去联系卖，就比如说你拍下来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先去联系卖家，要付钱，要把地址给他，然后他发货给你。日本好很少有包邮的，拍卖上好像都是要你自己付运费的。然后就送到，先送到代购日本那边嘛，然后日本那边再帮你改包装。因为你肯定就从性价比上来说，你不可能每次只拍一样东西就让他发货到国内给你，你肯定可能要集个什么20公斤的箱子一起发一个给你，或者说你集个两三四个箱子一起发给你都有可能，就你肯定很少说你就买了一样东西直接发给你 啊。明白。 你运费也会便宜一点嘛。 对，分摊到每一件上。 对， 就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行为。 对， 但是也是因为你就是常常会要购入和服，所以你才可以这样操作啊。如果就是比如说像我新手，就我只想买这样一件，可能就是要麻烦他帮我拍下来并且就直接运回来，可能运费就会比较贵。 不一定啊，你要想你去逛商场你会只买一样东西嘛，就你可能比如说你只想去买一支口红，结果你发现旁边的粉饼也很好，你会不心动吗？ 我好像是直男哎。 不是，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个网站那么大，里面除了和服还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都有。 OK， 然后他就可能就首页上面就可能会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比如说什么相机有很多，然后杯子有很多，然后还有什么其他书有很多，然后不同的书你都看到，哎呀， 唱片有很多，世界上的好东西买也买不完呢。 对呀，就是你看到，哎呀，我也想买这个，你就想，哎呀，反正我都已经拍下来了，我就再拍一笔，运费可以便宜一点呢，对吧 ？OK， 但是这样子真的，这个就是一个无底洞，我告诉你。 对，所以现在我已经很久不拍了。 就打开那个网页，然后就跌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之前要整理那个你要的东西的链接，就那些网日拍的链接，然后给代购，让代购去帮你拍嘛。 我每次我跟你讲，我第一遍整理下来，大概至少有一张 A4 纸那么多。你说，你想那个链接的字母那么小，一行一行，我能搞一张 A4 纸出来，这已经是我很克制了。然后发给我那个 partner 看，什么鬼东西，这么多不行。然后就开始删，哪些是一定要的，哪些是不要的。我删完，删了差不多只剩三分之一送给代购，然后代购。 但是如果我是代购，可能两眼一黑，我想说，哼，不加收他个20%的服务费，我真说不过去。 干嘛了？又不是不付他钱。 可是说实话，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蛮繁重的工作，就是要去。我觉得哦，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就包括像我出国旅行，我也不是一个好的就是帮别人买东西的人，因为我本人自己买东西就很随遇而安，就是看到了就买，没有看到我就不想起来，我不会特地为了某一件，就除非是我已经心心念念想了很久很久的东西，我可能会特地去某一个地方买，就 otherwise 除此之外，我很少有说我一定要买到这一件东西。而且我这个人可能运气也比较差，我想到一定要买到的东西通常都买不到。 这也太惨了吧， 没快。对，所以我觉得买东西也是要看缘分的。我买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像我去意大利，就只是随便跟杨子恒走进 Celine 的店，然后我就买了个包，就随便就去逛一逛买手店，就买了一双非常贵的鞋。 你这个和别人的买东西有点区别吧。 嗯，我就是我，而且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我就是我没有一个 不在计划内， 我非买不可的。对，我没有不在计划内的购物。 我不是，我跟你我大概至少能想起我同样的事情发生过两遍，就是我先跟我妈在外面旅游嘛，就经过一家店或者正好逛过一家店，然后我就看中了一样东西，然后可能碍于妈妈在场，或者说碍于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就没有买。第二天或者临走之前觉得实在是我好想要那样东西，然后 我 就自己在购置。对对， 我应该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可是可能是在小时候，就是比较就是跟妈妈出去旅行，就是可能当下觉得有点贵啊，或者妈妈说好像也不是说就是非他不可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动摇。对，但是如果我一直念一直念，我妈也是会给我买，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就 both of us。 我妈就在那个火车站等我，让我自己去，在日本啊，我跟你讲10年前吧，在日本，那时候手机也没有那么发达，就是无线网没有那么发达，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实时就是跟踪到我在干嘛，我在哪里，然后他就把我放出去，让我自己一个人就依稀记得那家店应该怎么走，跑过去，然后再买回来，再一起走这样。我就经常干这种鬼事情。 像我这种路痴，唉，就放出去了，可能回来的路都找不到了。So scary， 丢了，东西没买到，人也丢了。OK， 那好，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就是说有卖家会给你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购物照理来说应该是比较方便的啊。 是比较方便，但我觉得代购可能碰到我这种客人会很烦吧。就是 那有出过乌龙吗？ 没有，他很好。 那就 我们之后还出来吃过饭。 当然没有收你20%的服务费，突然请别人吃顿好的。 没有，后来是他请的。 那这个代购真的人很好，只能说。 对，但因为他就是 Elle est géniale. Elle est gentil. Il est, 不是 Elle, 是男生吗？男生脾气这么好。 就我们是两个女生，他是两个男生这样。 哦，他们也是一个 team， 他是两个男生的一个 team。 原来是这样，大哥。我太糟糕了，我就先入为主的想说喜欢买东西的应该都是女生，其实不然。没有想到 Fishes Wishes 的两个那个 broadcast holder 可是男生。 每天都在疯狂分享买东西。 买东西就是买，每个人都很会买东西，其实跟男女没有太大关系，买东西可能不一样吧，但是疯起来都很疯啊。 哦，就是性别无关，就是不涉及到性别， 对， 只是爱买。那也有不爱买东西的人，也无关性别。 对 ，exact mom。这一趴其实我觉得应该没有就是非常艰难的地方啊。 这一趴要艰难就是有，就但是这是和你自己做斗争的艰难，和就是和 就是 实际操作上 战胜自己的心魔。 对对对对， 要战胜自己的心魔和自己就是这种贪婪的欲望。 对，一个是你要战胜自己贪婪的欲望，你要想清楚你可能带就没有办法寄回国，或者你要多加一个箱子，你就会多一笔运费，如果你买太多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就你拍卖很上头的，拍卖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东西，就是人家加价你就怎么可以不忍心，就忍心你不加价。而且人加价不是说就可能一千块，我忘记当时是多少钱，反正就是不多，不是这种什么一万块一万块加。 那么 bit 的话就是会流拍吗？就是没有人拍到这样子的情况，或者说你就没有拍到想自己心仪的东西？ 有啊，都有可能，因为他 那有 卖家，他卖家组成也比较多元嘛，不仅是像这种专门的店家在上面，比如说有和服店，他有很多就是专门的做那个雅虎日拍的和服店在上面，也有很多这种私人的，就比如说你可能继承了你外婆的某些东西，然后你翻一翻觉得哎呀这几件和服我也不要太老气，或者说我不是个穿和服的人，我就把它卖出来，我既能赚点钱也能腾一下空间出来放其他东西，这种人也是有的。 对，我觉得日本的中古市场好像非常发达和体系完善， 他们好像线下也是有很多二手市场， 就拍卖这一块他们也是非常规范了吗？ 我目前没有碰到说日本卖家那边的错误，或者说就是不好的事情， 但沟通上会有问题吗？ 那我干嘛请代购呢？代购帮我搞定这些事情啊。 哦，对对对，当我没问。所以其实不是你本人自己亲自下场去拍卖，所以照理来说应该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啊。 不是，就是你付了钱给代购， 啊， 代购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但会说就是你要在线等，比如说就是对方 offer 一个价钱，然后你要马上回复代购我接受还是不接受。 对， 所以就是有一定的时限，对不 对？ 对， 你是要围观的，就他大概是比如说他决定卖一样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基础价是1000日元起拍，然后他有大概7天的时间，就比如说你礼拜一放上去，礼拜天晚上就是那个结束拍卖的时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拍，那你就1000块，然后再加他们那个消费税，这个就是你付钱，然后再加那个运费，就是你要付给卖家的钱，然后你就能到手了嘛。但是如果有别人跟你抢的话，那个价格就拍卖嘛，它就会往上升嘛，那个价格。 哎，那你拍过最疯的东西是什么？ 梳日本发的梳子一套， 就是梳子， 就是梳子， 是什么 texture， 是什么材质的梳子？ 就是一般的木头，也没有说什么黄梨木啊，黄花梨，没有，就是很普通的木头吧。那是我拍的， 那它有多贵？ 我大概我忘记了，反正是你当时让我用这个价钱买衣服鞋子，我是不会花这个价格，大概2万日币吗？还是1万人民币？ 2万日币就是。 2万差不多， 1万人民币， 我忘记了，反正那是我干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 OK， 就是一套梳子。 嗯， 如果妈妈看到，应该会满头问号，就是买这干嘛？ 嗯，而且 是你就上头了。 对，而且我现在都没有舍得全部拆开了，就代购帮我包的非常好，我大概只拆2-3把吧。 那他一套有几把梳子？ 一套应该有几把，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卖家也不是专业的卖家，他可能就机缘巧合家里有一 对，哦，家里有的， 对对对，就一起卖出来，这样 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梳子是一个 set 吗？我也不太懂。如果说就是我这个东西一定要成套卖，如果不是成套它就不值钱，如果它是成套的就非常值钱，就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 就比如说像熊猫金币好了，就我一套金币就是很值钱， 现在熊猫金币都单个买，就免去这种一套的什么烦恼。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我买过最疯狂的东西。 那买梳子这么贵，我觉得还 蛮夸张的是吧？我跟你讲，这千万不能被我妈听到，可能会被她念死。 这个节目我不会 给妈妈，妈妈不要来上这个节目，我不会让她听。 她肯定不会说。然后，那你有买过最贵的和服是哪一件？你还记得吗？既然这么喜欢和服， 我跟你讲，我到后期和服就不是我的最，我还很爱，但它不是我的最爱了。所以我后面买了一堆七七。 那你的后续，你的， 因为我后来开始喜欢那个日本花街文化了嘛，就是京都那些舞伎和艺伎，他们就打扮得很好看，穿得很好看的和服。然后我就是因为他们衣服好看，我才喜欢，开始喜欢他们的。然后他们的装备都很贵嘛，所以包括其实买梳子，我也是因为喜欢他们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要去买一个梳那种日本头发的梳子，不是说我一开始买和服就要去买梳子。 所以京都花街是一，哎，我去京都的时候就有一个，因为我不认识日文，但是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像。 花街小路吗？ 嗯，对， 嗯， 对，所以是，就是他们是在这里工作吗？ 对对， 还是说， 嗯，大部分在那里工作，因为他们有五个不同的流派嘛，京都就舞蹈的流派有五个，所以就分成五个不同的花街，然后有两个比较大的在那个附近 啊。那他们那边就是也会，比如说如果作为一个游客我去那边，也可以买到你想要买的这些东西吗？ 买不到 啊，就是只是说他们是在那里工作，就提供 service。 对， 就你可以去看他们的演出这样。 嗯，对，我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定制的嘛， 啊， 然后就非常贵。 okay， 他也有那种卖头饰卖舞伎头饰那种小店，但它其实大部分卖出来对游客的不是那回事，就在我看来，我要买我就要买真的。 对，因为游客也没有， 就不是说，就是，不是说他们是假的，但只是说我想要原版 啊。 然后那些就很贵嘛。我看到过他们有人就可能就那种茶屋或者置物倒闭了，他们那些和服就会卖出来。就大部分他们首先是卖给其他置物，你能留到市场上让你。就让别人 买 到，那是已经是可能最难看或者是状态最差的几件了 啊，就也没有别的织物。织物是什么呢？ 织物就是培养舞技的地方， 就类似像小迎新艺术学院。就是 那可能要再下分一下，就每一个 影视公司， 不同的，哎，对，差不多。 叫造星工厂是吧？ 对，他们就会自己，先收学徒，然后培养成为舞伎，然后舞伎如果你有意愿继续做，然后你那个艺能上面艺术上面你也合格的话，你就可以晋升成为艺伎。舞伎的时候就是置物，就等于学校负担你的学费，负担你，然后你出去那个工作，这个钱就归置物馆嘛，然后他可能会给你零花钱，然后等你到艺伎，然后可能再过个一两年独立之后，你就要负责自己安排工作，负责自己付学费，然后这些平时这种礼节啊都要自己负责，哦，衣服还要自己买。 所以对啊，衣服制装我觉得其实应该是非常花钱的。 他们有的应该现在还有吧，就是应该是客人会给他们花钱买衣服， 所以就跟当时就是不是红极一时，就如果你人气高，那就是有听众给你买单这样子。 嗯，这就是客人怎么给他们买衣服，其实有很少有记载，所以我不大熟这件事情，但是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在 ins 上面认识了一个艺伎，就之前他以前是艺伎，后来就不干了，然后现在就回归普通的生活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过，他说是 他晋升的时候，他们会有很漂亮的定制的，每个人定制的簪子嘛，那个簪子就是客人买的。但是你要具体问我说什么频率，我怎么给你买衣服，买那个腰带，怎么给你买头饰，然后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我就不能回答，因为我不知道。 就他们的饭圈文化其实我们并不了解。 对， 就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饭圈文化，跟我们现在小孩就是，现在零零后可能追星就是有点区别，所以他们是会定制某一些东西，然后去送给他们喜欢的艺伎也好，舞伎也好，是这样吗？ 应该是的，舞伎可能比较少，因为舞伎的衣服都还是织物的嘛。他可能如果你非常 就是公司的公司去借的，公司借给他们的衣服， 如果你非常有名的话，这两年确实有两个比较有名的，然后等你晋升之前一周或者两周穿那个特殊的衣服，那个非常正式的衣服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定制，但是应该也会留给织物继续用，因为你做了一级之后就不能再穿五级的衣服了。 所以他们对于等级有非常森严的一个类似于像不能越级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吗？ 他们是非常森严的等级。 那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单独就让你来聊一下艺伎，因为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到，除非是你就是比如说你专门去东京去看他们的表演，或者是就你对这一些有兴趣，就是不是一个普通普罗大众会认知的一个事情，就对于我们来说。 对可能对日本人自己来说也不是很多人知道，就很了解这件 事情。就是当代年轻人嘛，就年轻， 对，当代年轻人。 那现在年轻人再去做歌舞伎的或者是艺伎的人，因为艺伎是要从小培养的，对不对？ 哎，现在就科普了吗？那很长哦，这个故事我是写过科普文章的人哦。 OK， 那这个下次就单独录一期。那我们就拉回就是买东西这件事情。那其实买这一步没有什么问题，那收东西这一步有遇到过困难吗？就在德国 啊。那我每次都会遇到困难吗？我 请展开说说，这才是我们想听的好吗？ 不管是不是从日本寄过来的东西，我很少从日本寄东西过来。 你的路径就是从日本买完然后运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运到德国吗？ 他也差不多是这五六年开始比较严格的。我刚来德国的时候就会寄一些日用品过来。 那是几几年？ 2009年2010年这样。那个时候就还行，我们都会每次寄30公斤的箱子过来，里面就有很多什么书啊、日用品啊、卫生巾啊、餐巾纸啊之类的。 怎么德国是什么荒蛮之地啊？ 没有没有，因为那些 这些都要买， 那些东西是很好的防震材料你知道吧。 啊，对对对，这个我同意。但是因为我通常就是海运的时候都是运书啊、衣服啊，就衣服本身就已经是很好防震材料，所以我就不用塞这些。 我们好像没有运衣服过来，就那时候这种30公斤大箱子都还没有问题。除了有一次我外公非常热情的给我们寄了一条火腿，然后火腿被海关没收了，除了那一次基本上那时候就还没有什么问题。到后来就是我念大学之后，我可能会要就临时想要一本中文的这种教科书，然后让我复习的快一点嘛，我就让我爸帮我买了一本寄过来，寄 EMS 我还记得。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不就应该很快嘛，可能一个礼拜就能到，但我想想怎么还没有到我，然后我信箱里也没有说通知我去哪里领东西这样的，在网上查，把那个运单号到 Google 里面去查，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告诉你就可以 tracking 你的那个货物嘛，就跟你说他现在在哪里，然后说在那个海关。你想他又没有给我发东，没有给我发那个通知，我竟然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知道我的箱子在哪里，是不是很荒谬？如果我不查， 他不联系你吗？ 对，不联系我。如果我不查，那我不就是丢到太平洋里面去了吗？ 这辈子都不知道。这辈子都不知道， 对啊， 自己有个包裹。 对，然后我就 去查嘛，然后说 EMS 寄过来的东西都会先送到一个代理公司，然后都会被他扣住，你知道吗？都会被他扣住，然后就说 就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然后你要提供你的身份证明，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就不用付手续费。我就很火大你知道吗？我就想凭什么，我凭什么给你提供我的身份证明？我买东西你要是海关扣我就算了，你这个公司凭什么？然后后来就打电话过去嘛，然后那边态度也不是很好，是个就是那种可能街上培训了三个小时就给你上工那种人吧。然后就反正就听得我很火冒三丈，我很生气，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就说我不要了，老娘不要了还能怎样。 那他退回去要你付费吗？ 不要啊，就反正我不管，反正我不知道。就你想这本书可能就二三十块钱，我爸可能花运费花了至少一两百块吧，就最后也到不了我手上，你还要我身份证件，滚。 哎，所以在中国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已经麻木了、 嗯、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填什么你的手机号你的身份证号你这那的， 对， 我们就非常忙，因为如果你不填那你就没有办法到 next step， 对， 就是大家都已经很麻木了， 对对对， 对于个人隐私的事情。 我在国内也这样，你就没有办法，你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就只能妥协，但是在国外就什么鬼东西搞什么鬼，我不妥协，就这样。 就昨天我去看电影嘛、 嗯、 然后我要购票的时候他必须要实名制登记。 哈？看个电影而已好吗？ 对，就是你的手机号码你的身份证号姓名就是都是要真实的并且可以对得上的。就比如说我填了我的身份证号我的姓名，但是填了可能你的手机号他就验证不了，他就会说不是实名制或之类的。 那他这是为了疫情好跟踪吗？还是说现在开始就是大家都要 实名制吗、 嗯、 我不知道，反正我这次看电影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很麻烦啊，因为你要在那个界面上就是填，我觉得真的很不方便。 嗯，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要去，他现在是这样子，我们去那个电影院他也没有设 counter， 你也没有办法到现场去买票。 哈？ 就是你你永远都是在手机上面买票的。那我就想说如果说我没有手机，就比如说手机没电了，或者说我今天就是只是单纯的想出来看场电影，我也不想带手机，但是不行，因为你没有手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出示随身码或怎样。因为以前我比如说出门健身或者是我甚至是出门看电影我都不带手机的，我是一个非常不需要手机的人。 现在就不行。 但是有一次那一天我去那个市政大厅办事，我当时真的有一点慌张，因为我的手机就放在车里，因为我想说我就是来拿个东西然后帮同事拍个照，因为我们要证明一下就是我没有来过市政大厅。 anyways 我就想说就是可能只需要五分钟的事情，我也不想带手机，因为我也没有口袋那个大衣。结果进去的时候是要查随身码的，然后我说我没有，你们可以联网核查吗？就比如说我出示我的证件、 嗯、 身份证，因为我带身份证、 嗯、 后来就那个人就说算了算了你进去吧，就这样。但是如果是比较，我觉得是因为这两天上海没有这么的严格了，前一段时间很严格的时候是一定要你出示随身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比如说老年人都用的那种老年机之类的、 嗯嗯、 那不是很不方便吗？ 对， 我也没有二维码，我也没有随身码，我也没有智能手机啊，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你说随身码很方便，就可以大家如果疫情来了就消息会通知的很快，但是我觉得现在 就变相了就绑架了你。 对，而且他，我觉得你提供身份证号码他能联网查是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做？我觉得之前就你，而且你又不是没有数据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国内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像 Facebook 他之前说他的信息是非常安全的，结果后来发现不是有很多第三方的就是他们的平台合作公司就泄露了一些、 嗯 客户 client 的资料、 嗯、 然后他们说我们当时签的那个 contract 有人就指出说这个 contract 就是只对君子有用，对小人就是没有办法防小人的、啊、但是我觉得在国外好的一点是你可以选择我不暴露自己的信息。 嗯，对， 就是我不愿意。 对，而你不仅可以不愿意，公司意识也会比较强、嗯、就是觉得我只能这个数据只能停在我手里，不会去再转手给别的公司，我说用作他图、 嗯、对，所以我觉得信息安全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嗯、 然后说到那个物流上，我之前也是，我在某一个网站，我不记得是 NetPorter 还是另外一个 ShopBob 之类的购物网站上买完东西之后、 嗯、 OK 我刷了我的 Visa 信用卡、 嗯、 刷完之后送过来的时候，我不记得是 FedEx 还是 EMS， 他们就强行收了我 30% 的关税。 FedEx， 我说如果你 我有跟你一样的故事。 OK， 那我先讲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退回去，我就不要了。他说退回去的话，你也需要支付可能就是500-800左右的邮费，就是来回的邮费都得我出。我想说，我这双鞋可能一共就2000多块钱， 你让我出了1/3的鞋的价值，然后他说，如果是交税的话，可能就是也是交1000多嘛，30%，对吧？可能也就要交1000多，然后我就也没有办法，我就感觉就是被钉在杠头上了。 对的， 就 怎样都很 你横竖都是对。就是我觉得非常之 mad， 对，就很想骂人啊。平时我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anyways， 那然后你碰到过的 FedEx 是 什么情况？ 它是我喜欢用 Tatcha 的一个润唇膏，然后我就、 嗯、 那时候就只能在美国买嘛，因为它是美国的牌子，我就。 我一直以为 Tatcha 是日本的牌子。 它是一个香港人创造的牌子，然后它确实是很多工艺都是在日本完成的，然后它还找过义务记去拍那个广告、 啊、 所以我知道。 哦、OK， 对，然后我就寄东西过来嘛，它要买满$250就可以免运费，然后让就它寄到德国来，然后我他很快，大概2-3天就收到了，但是他之后就会给你寄一张账单，就是 FedEx 的帮你报关清关的手续费，然后你还要付税费，这样就是你也不得不付啊。 可是如果你买了$250的话，他的税费会多少？ 我忘记了，我大概付了50-60块吧，还是 $50吗？还是 euro？ 欧元还是更多，可能更多一点。因为我妈后来也是从瑞士买东西到德国，瑞士不属于欧盟啊，就经济上、 嗯、 然后买东西也是 FedEx， 然后也收了钱，然后她可能是50-60块吧，我应该那时候更贵，我忘记，但是我最近只有这50-60块在脑子。 所以为什么不就直接去瑞士买 就好了？因为很远啊，就他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弗莱堡念书了。 弗莱堡是离瑞士很近、 非常近，半个小时、 嗯、 讲到这个，之前我那个朋友他要买 Dior 的那个口红，圣诞那个不是有个小包吗？ Dior 的小包，然后里面大概有， 好了等一下、 嗯、 One second、 嗯、 就不要再念他 Dior、 Sorry Dior Dior 懂不懂？ 最近我看那个视频真的很上头，就是那个一个法国小哥吐槽美国人和美国就是英文发音他们的什么爱马仕啊，然后迪奥啊，香奈儿啊，然后他就非常暴躁，非常之搞笑。 anyways、 然后他让我帮他找那个， 请继续你的故事。迪奥 圣诞口红套装、 嗯、 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有点晚了、 嗯， 就是大概11月、 嗯、临近圣诞， 11月底跟我讲的、 嗯、 然后正好 离圣诞还很远啊。 哎，你11月底你买香水那个倒数日历你买得到吗？ 就是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 淘宝能买啊，但在欧洲可怜的我就买不到啊，都断货啊、 哦、对，因为就是 就是囤年货，我们也都是提前一个月就要囤了， 所以啊，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囤年货的习惯啊。你们好 old school 哦，我的妈耶。 然后你怎么不说是被代购买光了呢，嗯，真的是没有没有，大家 都还蛮喜欢这个的。然后我 可是问题是最近代购还有生意吗？ 我不知道 最近代购会不会已经饿死了。 I don't know。 讲回口红好吗，然后我就帮他找嘛，我就找我平时买的几个电商，就是能送到德国的电商我都找不到，包括去那包括就是英国的那家百货公司我也没有找到。然后想怎么办呢，就是我很不甘心啊，我这么会买东西的人怎么可以买不到呢。我后来找到瑞士有一家美妆， 英国的那家电商公司是 Harrods 吗？ 没有 Selfridge。 OK， 因为 Selfridge 它可以就是一年大概付18欧的运费，然后你就这一年之内运费就不用付了， 真的，很棒， 但是现在因为脱欧了嘛，我也不知道他要不要付关税，所以我就不用它了。 脱欧真的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对的，然后讲回口红，然后就后来就找到那个瑞士有一家店，就是就美妆电商，然后但他呢就只送瑞士和那个列支敦士敦，然后我就但他可以送到门店让你自己去取嘛，我就最后决定就是说你送到巴塞尔的那家美妆店，然后我去巴塞尔取货。这样我有没有很拼？ 你是为了帮朋友买？ 对， 就是一个非常，但是问题是你帮他买完之后他是在国内吗？ 对啊，那年圣诞我正好回去了嘛。 啊，不是这一次的圣诞， 我 还以为这是最近一次圣诞， 就最近一次啊， 都 lockdown。 不是2020年，是18年。 对啊，是上一年， 18年 是 last Christmas not this Christmas。 没有 last Christmas。 我们做恍如隔世啊， 恍如隔就我们喝酒那次 啊，已经过了两个圣诞了吗？ 对啊。 Oh my god， 不得不感叹一句，2020年真的过得 神魂颠倒， like a shit。 我之前还没有对这个说2020年怎么样，因为我觉得2020年我结束了学业然后开始实习都还蛮顺利的，我觉得就还 OK， 就除了你不能旅游就还行，然后这几天我就有点关不住了，我就然后正好看到上海那么多那个好的音乐剧都在上演，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天天去看音乐剧，我就天天在朋友圈吃柠檬你知道吗，我就什么鬼东西，如果放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现在又有假期，我肯定立刻买一张飞机票飞上海，天天不回家，哪像现在。 对啊，所以你看最后就是大家真的是憋不住了呀。 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非常能憋的人，但是我就不行了已经。 我觉得我距离上一次正式的旅行应该已经有一年了。 俄罗斯对不对？真的是一年了。哦，我夏天还当机立断看准时机去了趟巴黎， 就今年夏天， 今年夏天七月份。 居然有没有把你就让你强行遣送回来？ 没有啊， 送回德国。 没有啊，那个机场的， 因为当时法国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有 lockdown， 然后就是要强行就是， 那是三四月份啊，七月份多好了 啊， 那个时候。 OK，还去看了橘园的睡莲。 橘园那我不管我去巴黎干嘛，每次去巴黎我绝对要去橘园报道一下。 嗯 ，OK， 很凡尔赛。 好，那讲到凡尔赛，我最近就在看一部法剧，就是其实应该这部是英剧吧 ，I don't know，的剧名就叫凡尔赛。 是那种古装片吗？ 对对对，我希望各位凡尔赛的女生或男生们可以去看看这部剧，真的非常凡尔赛，当然就是也蛮黄暴的啦。 会劝退你学法语吗？ 一点都不会。 真的吗？ 因为我看的是法语版的，就顺便练一下听力，就是看一下大家就是怎么说话怎么聊天的。 因为那时候杨泽不推荐我看 Made in Italy 嘛，然后就看那本剧本身非常好看，但是因为它里面意大利语速太快了，劝退了我学意大利语，就基本上 它会零点，你可以0.75倍速看吗？ 不行，我们这个网站没有那么先进 啊。 然后我觉得瞧日常意大利人讲话都这么快的，我可能这辈子学不会意大利语的吧，然后我就开始学法语了。 我觉得语速的确是学语言的一个难点，就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同学有一些人语速就天生很快，所以他们讲法语我觉得是天生有优势的。 法语很快，法语还好，我觉得法语就正常语速吧。 它是正常的语速，但是它会有很多连词和吞音 啊，这个很讨厌。 嗯，就比如说你说一个单词里面有好几个元音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把当中的元音要吞掉， 为了讲话方便吗？ 一方面，而且就是用我们法语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讲话是一件很自然毫不费力的事情，你不要那么用力。但是我想说小舌音很用力啊， 大舌音才比较可怕吧。我跟你讲，意大利就一个是语速快，一个是大舌音，就我不行。 但是如果这样子说来，那西班牙语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 南面的人好热情哦，热情起来这个语速 hold 不住。 那德语应该相对来说也没有说容易学啊。 啊，德语根本就不是这个拉丁语系啊， 所以它是日耳曼语系。那我觉得就应该都聊得差不多了吧， 可以聊再聊一下 all in 吧，我觉得 all in 还蛮有趣的。 all in 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all in 就比如说现在最好理解就是比如说口红它 啊，就是类似于像我要收集一个 collection。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但因为我不是这种很疯狂的小孩，我可能小时候比较疯狂吧，就是 all in 橡皮好了。 哈，你橡皮都要 all in， 你才疯狂吧。 不，就是比如说像我比较喜欢 Snoopy， 然后他可能就是出了一款就是有 Snoopy 包装的那个橡皮。 哎，等会儿 可能 讲到 Snoopy， 小时候麦当劳有送 Snoopy， 你有收集过吗？ 没有。 哈， 我小时候麦当劳收集的是那个大头狗 啊。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嗯， 我收集的是香港麦当劳的 Snoopy 啊。对啊，就是香港的麦当劳的那个手办跟内地的就不一样。 对，然后我还收集过 Hello Kitty。 然后我爸就说为了我这些东西他吃了很多麦当劳，是工伤。 对，那时候我觉得就是三丽鸥的东西，就什么什么双子星啦， 对对对， 就这些都有在那个香港上，但是内地好像没有就是三丽鸥公司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小时候去香港玩，就会非常想要买，但是你也集齐不了一套。 对对， 而且像七仔它会有那个贴花，然后你要集那个贴花你才可以换比如说 Hello Kitty 的那个手办啊、公仔啊什么的。那你就不可能说我哪怕每一天就早晚就在七仔买牛奶啊买什么东西集那个贴花，你也没有办法什么集到20几个贴花啊， 没有办法。 对，所以我觉得作为游客就是如果要就是 collect 一些 周边。不行，这太难了。 真的非常难。 哦，那我爸在香港工作没办法，天天去帮我吃 吃麦当劳。有一个怪叔叔每一天都要吃快乐儿童餐。 我有一菜篮子的 Snoopy。 小时候 all in 的一些东西都还蛮，那长大了 all in 些什么呢？长大了我很少 all in 东西。 我就 all in 过花街的那个厂刊，就他能卖出来的我 all 过，但是后来我就没有再，因为他每年都会更新嘛，但我也没有继续收集。 那我的问题是什么是厂刊？ 厂刊就是 哎，这位宝宝，你总归要去看过舞剧啊、音乐会啊、音乐剧之类的吧？ 嗯、 他们就会出一本册子、 嗯。 我觉得国内做的比较精美，或者是就亚洲做的比较精美，就是里面会有卡司或者剧照，就非常详细。我 哦，就类似于像一出剧的一个，就是一个宣传册。 对，一个是故事的背景。然后当中可能花絮拍点照片、 嗯、 然后介绍一下演员、 啊、 然后制作人员这样、 啊、 差不多、嗯、 所以你 all in 所有的节目的场刊吗？ all in 了大概10年还12年的场刊吧、 哦、那很多哎、欸， 还好啊。 那但会有别人在收集这个东西吗？ 没有吧，我觉得像我这种为了研究某一位舞姬或者某一位艺妓什么时候出道，什么时候变成白领，什么时候变成艺妓，什么时候那个隐退的，这种为了这种事情去搜场客只有我一个吧可能。 啊、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就是非常之小众，但是还蛮有意义的。 嗯，我觉得他画的非常好看，颜色很好看，因为他是春天4月份樱花盛开的时候办的那种舞会嘛，就讲起来解释就是舞会，所以他那个色彩都是非常春天的色彩。然后他每年大概会请不同的画家去画这个封面，然后里面他每年那个舞会的主题故事背景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有时候会用、他应该每年他很早开始就开始用英文给你介绍你这个故事的背景资料是什么，这个故事大概在讲什么，会让外国游客也知道也能看得懂你这个舞剧嘛。 嗯， 嗯，然后就是还会有其他就是要看年份，有的时候他会介绍一些乐器，比如说三味弦，不同的三味弦，然后有的时候会介绍衣服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希望他们的艺术能走向世界。如果说他们是有就比如说英文的版本啊之类的、 嗯、我觉得他们从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对，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就举个例子，开心麻花它不需要什么英文版，它只要 target 好中国这一个市场就已经够它赚的盆满钵满了。 但是 那不是传统艺术啊，就我希望、 嗯、 比如说什么京剧、粤剧或者甚至相声你都可以做一个场刊、 嗯、 介绍你这个段子的背景，然后去让外国人看到。我觉得就我们的文化又不比日本人差，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嗯， 我们的衣服，对啊，而且我们京剧上面的衣服、戏曲上面的衣服、头饰都是很精美的。你也可以说这个刺绣是怎么来的，这个丝绸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尺寸上面有什么讲究，每一个角色，你可能配色上面什么颜色代表什么故事，它都我觉得可以讲的事情很多哎，你就没有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想，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觉得这个市场就已经够大了， 但我不觉得、 就是、 我觉得国内传统文化市场还是很小的、 嗯、 就我也没有说日本传统市场很大，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中国的比较弱、嗯、 我们会不会被人打？嗯，我们 或者他们做了很多普及工作，只不过没有普及到我头上而已，我不知道。 或者是我们没有，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哔哩哔哩不是就是那个昆剧还是粤剧我有点忘记了，他的 live 是有在同步就是在线可以播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外国人设就是汲取这样子的资讯，我觉得其实是蛮不方便的。 对、啊、 就是如果不是你说穿了，我们也可能不是很了解。 嗯，对。 更何况他的第二语言或者第三语言或第四语言， 对， 可能才了解一点点中文的一个情况下，就很难让他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在说什么。 对，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人家。其实他们日本人可能也没有大肆 宣传，希望外国人都知道我这个段子在讲什么故事，但他至少有心用英语去写了这个故事，那人家如果来看了，那肯定比看日文能理解到的更多吧。 对， 对吧？而且你就比如说四郎探母的故事、嗯、也没有人说你在台上唱这出戏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场刊，其中可能有英文的部分介绍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故事流传下来。 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文化输出，就像大家都在疯狂吐槽说花木兰就是完全就是一个 外国人眼中的花木兰。 对，但是问题是中国历史这些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外国人也不知道，或者是他们也没有研究、 嗯、 那你不可能说哦，就是指望外国人自己就是学好，那你们就学好中文啊之类的这种话，对吧、 嗯、 那 你要主动的走出去啊。我觉得 就我希望如果外国人有兴趣知道这个故事，他们能有渠道 对 了解 了解。 对 对、 嗯、 我们的文化是有好的地方，中文的确是，但是中文说实话真的很难学。 我 也不需要你，又不需要你中文好到讲相声、 嗯、 对吧？就你可能 对 你想我看我开始买和服就是因为那个手工者很好看，那就、 嗯、 就是纯粹的看颜值上面吸引了我。我觉得肯定也有人觉得可能中国唱戏这些戏服也很好看、嗯、也很喜欢上面的刺绣，或者头饰上面一大颗的珍珠他也觉得很好看，那可能就从这方面入手、 嗯、 人家也会有感兴趣的人了。就是如果拿我自己做类比的话、 嗯、 我觉得完全可能会有， 就是同样的是一个消费者、 嗯、 或者是对于艺术有一定的兴趣的人， 嗯， 所以启蒙很关键，而且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更容易的获取信息和知识。OK， 那 天哪，话题竟然问到这里来了，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再这样聊下去，可能是会被人打的。 我会不会被人讲今日啊？ 也不会吧？要说要骂，我们就立刻关掉评论区。 对啊。 那这一期差不多吗？ 那你最后要讲一讲今年买的东西吗？ 我今年说实话没有，因为没有，通常我能买到自己非常 surprise 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心头好，可能就是每一年出去旅行的时候买到的、 嗯、 因为毕竟哪怕你没有买到实体的东西，嗯，比如说一个包，比如说一个相机，比如说一件珠宝，但是你花了钱订了酒店机票，你那个心情就是不一样的，你就是有那种 仪式感 期待、 嗯、 就是我要出去旅行了、 嗯、 不管这个旅行是好还是糟、 嗯、 都是一份经历，这份经历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的。当然就是你花了5万块就是5万块的旅费，你花了10万就是10万块的旅费，但是经历了什么是你自己的亲身感受、 嗯、 所以我觉得experience 永远是花的最值的钱。如果是用这个理论来套用的话，那我今年花的最值的钱只能说是我法语课和我的私教，就是可能说我胸推最轻的重量动作都很不标准的人，到现在就有背部线条，就推胸可以推到25磅30磅，虽然说就是推的个数会变少，但是你也会觉得自己慢慢在be better， 我觉得就够了、 嗯、 就也不要跟别人比，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比啊。当然我的教练就会说豆豆你要好好训练，你如果一直不加重量的话、 嗯、 你都没有办法跟我们玩之类的。anyways， 马上即将2021年，我想要做的就是花钱并且 experience 的东西是要去北京滑雪，所以希望就是可以成型、 嗯、 New Year Solution 对，希望你去的时候、 嗯、希望可以 就也没有什么病例出现，你也可以安全的回来。 对，嗯，这就是2020年我觉得花的比较值的钱吧。 嗯， 你呢？你有去巴黎啊？ 对啊，我去巴黎。 你有去巴黎？ 我去巴黎。而且我跟你讲，因为疫情游客很少嘛，然后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是都会围着你转，那 非常 爽， 爽 极了。 对啊，买的莫塞拉。嗯， 然后橘园只要去的早就是你的，你就刚开你就去，和你疫情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然后， 嗯，真的，但是橘园疫情期间就是要，橘园。疫情期间需要预约， 对， 对 要预约，就是每次都要去点某，还要就一定要算花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是买了一个帽子，我很喜欢，就 也是在巴黎买的， 在巴黎买的。我本来是 巴黎人呢， 嗯，就是这样的帽子，我就跑到商店里说我要买一个巴黎人的帽子， 嗯， 就没有。之前是因为我在另外一家店看中了一个帽子，也戴过了，好想买哦，但是我没有钱买，太贵了。然后我就立刻到他对门 Dream Hat， 到他对门一家专门做帽子的店，嗯，然后我后来买完你才知道这家店很有名啊，但是你当时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比隔壁便宜就可以了。 对， 嗯，然后 我们买东西好像通常我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嗯，我去英国嘛， 嗯， 然后呢我就看到站岗的那些戴黑色高帽子的士兵都有穿斗篷， 啊，你买 然后我就心心念念一定要买一件斗篷，嗯，对，我心心念念我一定要，就感觉就很幼稚，听起来是不是？然后后来去了然后后来就去完伦敦，然后就去到爱丁堡嘛， 嗯， 然后在苏格兰高地他们是有专门，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牌子是专门就是苏格兰高地苏格兰裙， 嗯， 做苏格兰斗篷， 嗯， 就是有包括就是有狐狸毛的帽子啊之类的， 嗯， 就是它是一个类似像狩猎用 啊， 就是比较 tradition 的一个牌子， 嗯， 对。然后我就买到了一件斗篷，那件斗篷的确是非常喜欢，就是基本上从秋天可以穿一直穿到初，就是冬天的， 嗯， 就初冬这样子， 嗯， 就我非常喜欢，就是夏天就是春天也可以穿，而且也没有什么嗯局限， 嗯，就是又很好， 就是， 然后又很喜欢，又能每天穿，就真的非常好。 对，而且也没有说会撞衫，或者这是一个 它很难撞衫吧， 会被就潮流淘汰的， 嗯 嗯，但是你会在伦敦的街头看到有女生穿 啊那你在英国吗？ 就是类似的， 嗯 哦，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别人你就会觉得啊就是好有，就是非常有 sense 共鸣。 我觉得你觉得法国女生她是法国女生，她就是有一种 effortless chic， 嗯， 但是嗯，就跟在上海看到的路人是完全不一样。不是说上海的路人不好，但是上海真的是太怎么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 太时尚了。 就比如说她穿了一条，在巴黎一个女生穿了一条茶歇裙，你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如果她把这条茶歇裙穿到上海去， 嗯， 人家就觉得她是故意穿的。 嗯，也不是说故意穿的，就是上海的时髦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嗯锋芒毕露， 嗯， 就是大家都要就是争奇斗艳可以这样说吗？ 没有，我前几天， 就是，虽然说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 嗯， 就讲魔都老年人， 嗯， 他们就觉得就街拍嘛， 嗯， 然后就发现 好像老年人都比年轻人时尚很多， 嗯， 然后就他们才是真的那个一点都不用力的时尚，就是日常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状态，就男的女的 老婆婆 老公公都非常好看。 所以希望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涂大红唇，毕竟还有这么多口红没有用完。 这辈子用得完吗？ I hope so. 我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所以我觉得买了就要用， 买了就要用，戴口罩根本不给我用的机会。 对啊，哦，今年我还买了一支自己没有非常喜欢的一支唇膏，但是这是我今年唯一买过的一支唇膏。哎， 哦，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买？ 就我觉得就被试色骗了啊。就是试色跟我想象中有一点出入。 Anyways， 这不重要。 那就 这样吧。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2021年诸事顺利， 以及身体健康。就是身体健康很重要， 就只有这样最基本的愿望了，不奢求了，我不奢求能买机票了。 我希望就是如果今年不行的话，明年可不可以？求求了。 就是22年，我觉得 明年可不可以？ 22年应该可以，21年有点难说。 希望吧。 22年我希望， 希望就是整个世界都好起来吧。 我觉得是不是过了农历年就应该好一点。我还蛮迷信的这种事情。 你作为一个学科学的人， 学科学的人还信缘分，就这样就结束了。 那这一期就录到这里咯。 拜拜。 OK， 拜拜。 See you 2021